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69面，第六行。第六行从头看起，又和交会交集聚会，这一句是经文，静音俗语，交集聚下啊，交集指这一下。这段文字明造卧故啊，说明因邪淫而造卧故啊，为淫造作杀盗等事，使其过也啊，这一句就讲得很清楚了，很明白了。这此下证明由于淫卧而引起杀盗等罪，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历史乃至于我们现前，诸位如果冷静地去观察，这些事情太多了，不胜枚举啊。啊，造作的时候，好像是很快意，可是他造作的这个罪业所感的都是三途地狱，苦不堪言呐！啊，所以这桩事情，你越想越可怕，越想啊越感到恐怖。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宁愿杀生。也不能做卧，啊，下面的解释经文，交结、勾结的意思，啊，聚会呢，聚集协众啊，聚众干什么？攻戒杀戮。啊，由于淫卧而引起的，凡以尖锐之物相刺，这叫戮。此处是指枪矛等武器杀人。啊，是为淫而杀人。强夺，景星云公然截取啊，这是强夺啊。什么时候看到呢？战争啊，战争确实公然截取，毫无顾忌啊，迫切以威力相恐惧，就是豪夺啊，是为盗卧，不使人主人甘心情愿 给你的。啊，是豪取强夺。如是光行杀道之祸，从一个邪淫引发杀人抢劫，干这些恶事。他为什么干？你看，只为归结妻子，取悦于一妇人耳，意图极深作乐而已。啊，为一个妇女欢心，我们看古代商朝末年，殷周王；周朝末年的幽王。啊，夏朝末年的夏桀，啊，这是讲三代，啊，最后这个皇帝怎么亡国的？都是为了贪恋女色，国王家破。啊，身不免一死啊！死了之后，必然是堕无间地狱啊！因为杀盗淫妄，通通都造了，这是第一罪。即身妄心。即为疲也，故疲身是疲劳其身的。啊，杀盗淫妄都疲劳其身。如是之人呢，住于人鬼。啊，这样的人，啊，就是招住人看到了，鬼也看到了。啊，一级大师说，为行中作恶者呢，注于人，人晓得；暗中作恶，人没有看到，鬼看到了。又会书曰，人为人间，官吏刑法，鬼为鬼神，明官照见。叫神明有极，诸天一极。造恶之人岂能幸免呢？无法避免的。我们读华严经。都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论的论文，才知道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这个信息立刻就传遍法界。啊，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周边法界，我们念头才动，遍法界所有的这些众生都知道了，你能瞒过谁呀？瞒不住的。而且影响之大，我们无法想象。 影响就是三种周边的第二种，畜生无尽。一个恶念，一个不善的行为，畜生无量无边无尽的恶境界啊，这一念之间呢，会造成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也是畜生无尽啊。这个畜生无尽，就像极乐世界，像华藏世界，纯净纯善，心行所感的啊，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啊，我们看到近代的科学报告非常安慰啊。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所说的，现在科学把它证明了，这不是假的。啊，神明有没有？有，欲界天的神明啊，多半是忉利天以下的啊，忉利天主关心世间。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这是跟我们居住在不同维次的空间啊，他也居住在大地。啊，轨道实在了而论，人鬼杂居，古人有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鬼，人鬼杂居啊，这也是不同空间维次，所以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啊，跟诸天不一样。天能见人，人见不到诸天。所以，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之人呢，岂能幸免啊，无法避免，这避免是果报啊。于是自入三途，这个自是自然啊，自自然然感得的果报是恶鬼畜生地狱啊，自然居决定之意啊，我们讲肯定度算不到。那么由此可知，造业受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淫恶，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第四是讲的妄语，妄语最容易犯了。其四者， 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到这是一小段。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敬畏，不自谄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也。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这就是地狱。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这个时候受地狱罪，后悔来不及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四，名妄语之物。妄语者，知论云，大智多论里头说，妄语者，不净心于狂他了，复饮食出一语。生口业，使民妄语。大致都论这几句话。首先说明，欺骗别人这个心不清净的，这个心不好啊。想欺骗别人。事实真相隐瞒住。这叫复隐真，不跟他说实话，不跟他说真相，出一语，这个一句假话，这造口业了，欺骗众生。我们今天讲存心骗人，这叫妄语。心行都不善。大臣一章曰：“言不当实，故称为妄。妄有所谈呢，故名妄语。”下面念老总结着说。故知心存欺狂，口出不实之言，这就叫妄语。又口有四过，即受恶中口业之四恶。这个经上都说出来了。名为两舌、恶口，妄言就是刚才讲的妄语，后面还不齐。经言所言，口之四过，不应发故，通名妄语。这是把四种口过 合起来，都称之为妄语。两舌是挑拨是非，啊，破坏两个人的交往，啊，在家面前。他说：“咦，啊，说你的故事，在义的面前呢，他说假啊，说你的故事，所以斗乱两头啊。调是让两个人失去和睦啊，彼此怀疑啊，大。”会斗乱了，两个国家发生战争，那个罪业当然是无间地狱。啊，要知道这是决定不应该做的。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是和睦相处啊！你在这里挑拨是非，让这两个人斗争，试问问你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啊，总有一天这个事情被拆穿，双方都恨你，那必然造成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两舌决定与祸。恶口是言语粗鲁啊，说话很难听啊，这个是也很容易犯的，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余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啊，目的也是欺骗对方啊，言语都不诚实啊，其实多半是损人利己啊，采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啊。那么在今天商场上，几乎处处能看到这种行为啊。经营所说这四种过失啊，口的四种过失不应发苦，就是不如法了啊。通明叫妄语，精进明标无恶，故以妄语摄于三者，何名有恶？啊，这部经上说五种恶啊，妄语这一种里头就包含四种。所以把这四种啊都包含在妄语里头啊，这妄语里就讲这四种。但精义 迎接是我，故列举其余三物，盖于祸中复有开也。这个妄语展开是四种，归纳通叫妄语。这佛法里面讲开祸不同。但是这一部经里头，就是这一品经，着实卧苦，这讲的无我。经里面意思确实包含了舍善。那舍善呢，妄语就开为这四种。所以这一品经里头主要的意思是讲无界舍善。无界显说，经文上你看到的，实际上的说它包含了舍善业。舍善在里头，你看经文里头，两舌卧口妄言其语。那么由此可知，这一篇经文呢，是给我们说无界舍善，违犯呢这个过失有多大，有多么严重。都是为一般人所疏忽了。即使出家弟子往往认为这叫小小戒，小小戒就无所谓了，就不重视了。妄语是小小戒吗？两舌是小小戒吗？我骗这个人，这人也不是好人，骗骗他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可大了。一般人不晓得，无戒十善在佛法叫根本戒。比丘、比丘尼戒、菩萨戒、三居境界，都是依这个根而建立的。根毁掉了，那戒还在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想的，都会清楚，那个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学佛，我们学佛之前有没有这些口业？卧口、发脾气、骂人、批评人，这都是属于卧口。你要是其余，包括舞台的表演，歌唱，内容是什么呢？与杀盗淫妄相应的，那这些都属于其余。诱导你感情冲动， 为什么说现在电视传媒主宰着社会，啊，这些传媒的负责人，他可以救这个世界，也可以毁灭这个世界。他所演出的是负面的，就把这个世界毁掉了。如果演出来是仁义道德，是无戒是善，那他就救世的，他把这个世界救起来了。这个权操在他手上啊！啊，将来他是向天堂还是向地狱，都在他一念之间。啊，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小小节啊，没有什么关系，那你就错了啊。小小节不能吃，大戒就崩溃了啊。小小戒是大戒的根啊，啊，我们在出家的时候受戒啊，老和尚啊跟我们谈到戒律，也是教导我们啊，四众戒要吃，其实四众戒就是杀盗淫妄啊，这叫四众戒啊，小小戒就可以马虎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讲得很好听呐、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两舌卧口妄语绮语，这明明是四众戒之一，怎么可以把它看成小小戒？一个人，不要说一生了，就单说一天，这一天有没有犯这个口过就难了。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妄语吗？想想看，妄语、两舌、绮语、卧口有没有？啊，如果要是有就知道啊，今天又在造恶啊，啊，实在老实讲，杀盗淫妄念念都在犯了啊，这是讲真的。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法里头摄善无戒清净了，真正守住了，做到了，才能称得上善男子善女人啊。无戒摄善还是常常犯，这不善了啊！佛经上这种称呼我们就没有份了啊！随学佛， 最低限度我们要守持的，身不造杀盗淫妄酒，心要扶住贪嗔痴慢疑啊，情绪一定要控制住，怨恨恼怒烦也能控制住，不让它发作，这叫真修行啊。这个人念佛就相应了，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烦恼习气恶业扶不住，念佛不相应啊。有没有好处呢？不能说没好处，好处是阿赖耶识里头集结念佛的种子，好处在这里啊。这个好处的果报不在这一世，换句话说，这一世还要随业流转啊。过去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烦恼习气扶不住，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十万声佛号，还是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没法子啊。念佛不相应啊，佛在经上没说错啊。什么让一样的人能往生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说的很简单，那是标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不讲得很清楚吗？善根是什么？不贪不嗔不痴啊。人真的是贪嗔痴慢疑断掉了，这个杀盗淫妄就自然没有了啊。这善根呢 啊福德是什么？福德是真相信，真明白了，真觉悟了，真干了啊。佛在经上所说的我通通都能够做到，这一教奉行为人演说啊，做出好样子来给人家看啊。对自己来说，是我们要做个佛菩萨看啊，好学生。对社会大众来说，让社会大众看到学佛的好样子啊，他生心欢喜心，他也愿意学佛了，是戒淫众生呢啊。所以这一举是两德，自行化他啊。那在今天的社会，别人骗我，别人骗我是他的事情，我不应该骗他。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我不想搞轮回了，我想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就不能妄语，妄语的人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还是继续搞轮回，还是这一生想往生？啊，想往生，那这个戒律就得要守。啊，别人骗我，我不骗他。啊，别人回报我，我不回报他。佛没有教我们回报我的人我们也回报他，没有啊，没有这个教法，你查遍大藏经找不到啊。甚至别人陷害我，我们也不怨恨他。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了。啊，学佛的人就不抱怨吗？对，学佛的人是明白人，知道业因果报啊。啊，他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这有前因呢、啊。你得把原因找出来，明白之后你就不会怪他了。那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总的来说一定是妨害他的利益，今天讲的名利也。啊，所以他造这种业。啊，那我们想他不要造这个业，我们就躲避，离得远远的。啊，不要让他感到有威胁，啊，对他的名利有威胁，我们离得远一点，这就好。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就对了。啊，他喜欢亲近我们，可以亲近；他不喜欢亲近我们，讨厌我们，我们就远离。啊，让他生欢喜心，这是佛法，这是菩萨道。啊，那么现前的社会，因为疏忽了圣贤的教诲，至少两百年以上了。这两三百年当中，全世界的人们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啊，科学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怀疑。啊，怀疑然后再求证。啊，这是科学精神。差不多这三百多年来的教诲，我们不知不觉，是习惯成自然，就都染上了这个习气。啊，但是这样的习气，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就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啊，为什么？在中国这一块大地，一般讲5000年的历史，啊，我常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字没有发明之前，可能还不止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啊，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了，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德行呢。啊，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至少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伦常道德的教育深信不疑，没有人怀疑的啊，只有现在学了科学这一些逻辑产生怀疑啊，我为什么要孝顺父母？我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啊，我为什么要爱人？这问题都来了。啊，圣贤教诲现在还管用吗？啊，现在是什么时代？啊，佛菩萨这一套还值得学习吗？全都怀疑了，这一怀疑就不能接受了。孔子孟子来教，释迦牟尼佛来教都不行了啊！所以经典上讲得很好，佛度有缘人。什么叫有缘人？真正能行的人，真正能理解的人，这叫有缘人。啊，能信太难太难了，特别是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啊，能解，人不虚心，你怎么能解？啊，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这就是说对古圣先贤的教诲要在什么态度去接受呢？真诚恭敬。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真诚恭敬的人？就找不到啊。啊，人都自以为是啊。不知道尊重别人呢，不晓得谦虚啊，不晓得恭敬呢。啊，从心里到外表都没有一丝毫恭敬啊，没有一丝毫真诚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不善。啊，什么叫不善？违背了伦理道德。啊，拿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无常，常是永恒不变。啊，基本的道德5个字：仁义礼智信。这就是无戒，人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啊，智不饮酒，信不妄语，就是无戒啊。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老祖宗定这5个字，跟佛的无戒 跟本界完全相同。啊，那今天世界上人，我们自己反省反省，这五个字我有没有？啊，人是爱，仁者爱人。我有没有爱人的念头？啊，喜欢的就爱他，不喜欢就不爱他。那对他有意见、有怨恨的，不但没有不爱他，就还恨他。这个字没有啊。啊，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我们能做到吗？所以不仁不义也，无理无智无信啊，这五个字通通没有了。左传上说，人气长则妖心，这个长就是这五常，这五个字也都没有了，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全出来了。啊，什么叫妖魔鬼怪呢？干杀盗淫妄的叫妖魔鬼怪。啊，这是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所说的。做人必须要遵守这几个原则。啊，学佛必须要遵守敬业三福六和无戒十善，这是根本。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佛法了。我们真正肯做，佛法还在世间。啊，没有人去照做了。经典留在世间不算佛法，正法久住是有修行的人，有持戒的人，有念佛的人，有研究经教的人，这叫正法久住。世出世间这些大德都说，人能弘法了，非法弘人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后是什么？有传人，啊，有集成这个事业的人，让这桩事业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叫有人。啊，今天孔子之道、孔孟之道有没有人传？老庄之道有没有人传？啊，佛法有没有人传？我们就晓得 这个世界是有福还是有祸，就清楚了。圣教带给我们是吉祥，是幸福。啊，如果圣教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就动乱了，带给我们的是灾难，啊，是祸害。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学佛不是迷信的。要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不善的我们要把它放下，远离它。与心性相应的全是善的，我们要把它找回来啊。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它的根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啊，敬业三福头两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我们有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的孝？你懂不懂孝？啊，知不知道尊师重道？啊，这是什么？发生慧命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这两个人恩德最大了啊！所以学佛敬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头两句话就是孝亲尊师。啊，真正孝亲不敢有恶念，为什么？有恶念对不起父母，有恶念呢对不起老师。啊，恶念尚且没有，怎么会有恶的行为？千万年祖宗的教诲，我们能怀疑他吗？现在人普遍怀疑。啊，这是圣贤教育，恢复不容易啊，只有极少数的人。啊，有大善根大福德啊，我们常讲啊，再来人呐、啊，啊，他们能接受，能欢喜，很少很少。啊，要想圣教普遍，啊，社会能够恢复安定和平。我们一般估计至少要三代到四代才能恢复正常啊，我们看不见，我们底下一代再一代可能也看不见啊，从四五代努力之后啊，众生苦尽甘来。那不善感召的是苦报啊，是灾难的，受尽了苦难了， 不想再受了。啊，今天圣贤教诲也许感到哎，是有一点道理，慢慢来吧。我们丢掉两三百年，再恢复也要两三百年，啊，不可能马上就见效的，啊，那是错误的想法，啊，真正发大心、真正肯干的，都是佛法里面讲，菩萨再来。他不是凡人呐、啊！啊，凡人的思想跟佛菩萨不一样。啊，那么这念老的跟我们解释这个口思过啊，经意迎接受我，故列举其余三物啊，这是说祸中有开啊，开中有祸啊，这个夏老汇集的就把这个口四种物啊通通写出来了。两学啊，两学者，心意叫利见语，两个人原来是和睦，是和好的，想方法叫他们两个人翻脸，叫他两个人彼此有怀疑，有猜忌啊，把他们的合伙破坏掉，这种言语就成为利间语啊，四分的人彼此斗乱了，令他破也。啊，挑拨，让这两个人斗争。啊，破坏他们的和睦。这个事不是好事。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果报是入八蛇地狱。地狱里就八蛇地狱，八蛇地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这个两蛇来的，造两蛇这个罪，这个罪也就是啊，就是八蛇地狱。啊，不但是不诚实，他要让这两个人就斗争。啊，本来这两个人是朋友，要把这两个人变成冤家对头，这个心不善啊，这行为不好啊，啊，果报在八十地狱。天台云，天台是智者大师。啊，这智者大师说的，勾善彼此，拐和合也，就是破坏这两方面的和合。啊，他在这里煽动，在这里破坏。又大臣一章云，言拐彼此，谓之两。啊，拐就是相违背。 啊，挑拨是非，啊，面蓬之眼，溢于血，故曰两舌，是为煽动奸利，拨弄是非。啊，这是现代的话，啊，就这个意思。啊，倭寇呢？心以为粗恶语，啊，言语粗鲁，啊，让人听的时候很难听，啊，发皆此地人，恶言加鄙，令他受恼，名为倭寇，啊，别人听了就生烦恼，啊，这叫倭寇。有大臣一章七，这是第七卷。为我们解释倭寇，言辞粗野，莫之为恶。恶从口生，故名倭寇。是为以恼他之心，出粗恶之言，令人受恼，名倭寇也。啊，说话很难听啊！无论是有意无意，啊，别人听了之后生烦恼，不欢喜。啊，佛在《大乘经》教教菩萨。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还原观上只讲四德啊，菩萨基本的德行四种必须要遵守啊。他第三个就是说柔和之至，啊，包括语业在里头啊，容貌、言语、态度要柔和，啊，存心呢要至至，至至就是真诚，啊，内里面真诚，表现在外头柔和。菩萨了啊，这个四德了，这排在第三了啊。第一个是叫菩萨随缘妙用啊，第二个是威仪有责啊，行住坐卧言语心态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这是什么？佛弟子要把佛弟子做出来表演出来大家看到了，生欢喜心了啊，赞叹佛菩萨啊，佛弟子都是好人，都是善人啊，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这就戒引无量众生了 啊，怎么可以造恶呢？妄言就是妄语啊，心意虚狂语啊，这个心意是玄奘大师译的，玄奘大师以前这叫旧意 啊，他老人家从印度回来之后，翻经的时候成为新译，啊，把旧译有一部分呢，他改了，改了让我们更好懂，啊，古译是译妄语，翻译妄语，啊，新译的是虚狂语。啊，虚是不实在呀、啊，狂是不真实啊。又如梵网曰，这是梵网经上说的，不见言见，见言不见，如是唯心不实之言，即妄语。这是妄语，骗人。啊，见到了。说没见到，没有见到说见到，啊，这都不实在呀、啊！啊，其余者心以为杂秽语，意思也非常好，啊。居学论云，一切染心所啊，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啊。染心是什么？自私自利是染心，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因为有染污就不清净了啊，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有这些东西，心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心，所发的言语也不清净。啊，言语怎么样？言语很好听。特别是音乐、歌曲，啊，包括诗词，啊，文学里面的，啊，表演。让你看到什么？看到会升起杀盗淫妄的念头啊，在调动你的情绪，这就叫淫欲、绮欲啊。那么现在文艺表演都是这样。啊，文艺表演，上古就有。啊，我们现在看到有许多土著，啊，他们欢喜唱歌，欢喜跳舞，有啊。每一个民族，没有例外。啊，歌舞在一块欢乐，这是正常的。啊，孔子把这种文艺表演定了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只有三个字，叫思无邪。啊，无论是诗词歌赋啊，文艺表演，让别人看了不会生起邪念，让别人听了，让别人接触到了，都不会有邪念产生，这个标准就对了啊。所以他老人家提出了思无邪啊，中国历代 社会跟国家都遵守啊。现在解放了，不守这规矩了啊。善良的风俗习惯一定要靠这个标准去维系啊，这个标准没有了，社会就乱了。社会乱了，人心乱了啊，人的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啊，都是七情五欲，啊，都是损人利己，这个麻烦就大了。啊，现在这个风气感染的是全球，不是局部的，是全体。啊，它为什么感染范围这么大？这是因为现在科学的工具发达了，用电视传播，用网络传播，啊，全世界人天天都在观看，天天都在学习，天天都在模仿，啊，小朋友从小他就养成这习惯了，啊，就变成他基本的观念。所以说主观观念先入为主啊，他认为这正常的啊，言语啊，两舌握口妄语起语正常的啊，电视的节目就是文艺表演，他在教教整个社会，从小孩到老人，他通通教啊！大家天天看，天天接受这个教育，被变成正常的了。麻烦在此地啊！孝顺父母，尊敬尊长，没人提。啊，他听不到，他也没看见过，所以你给他讲他不相信啊，他说你在骗他啊，你真正骗他他相信，这听骗不听劝了，现在是这样的社会啊，所以我们看到眼前的灾难，你就晓得为什么会有灾难。你细心去思维，这个艰难灾难用什么方法化解？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了，找谁呢？找老人就对了啊！老人是谁？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世界上每一个族群的老祖宗，每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都是教人敬天爱人我们就看看许多宗教的经典 我看了一些，发现里面确确实实的真诚的爱心呐，这是所有宗教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我们能把这个找回来，身体力行就真干了啊！中国传统东西好，说得详细啊，佛法说得更好，对其中的道理讲得非常精辟，越学越欢喜啊，越学有悟处。这后面说，又大臣一章曰：“邪淫不正，其有其色，从欲立称，故名其欲。”其实绸缎呢，很好看呢，很柔软呢，人都喜欢呢，所以其实是花言巧语。啊，你很喜欢听，很喜欢看。啊，它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调动你的七情五欲。啊，跟夫子所说的四无邪是恰恰相反。啊，它能调动你的感情。啊，调动你什么？喜怒哀乐，啊，这些东西在现在说电影里头，爱情的这些片子，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不知不觉。你陷入进去了，不能自拔了，啊，没有智慧。又《无量寿经前注》，这是丁福宝居士做的。其余，你看一切含隐逸不正之言辞，后世骚人极喜。啊，中国小说四大名著，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都是啊。里面都有这些情节，是多习以美人香草喻也。凡涉于归国者，皆为之其欲。啊，归国是男女言情。又十善业障，业十善道章云：设染言辞，名杂秽；若不染心， 其实文辞，各赞实德，非不善也。啊，所以这个其余要看内容啊。啊，其余简单的话说，就是很美的言辞。如果这个很美的言辞是赞颂德行好的，啊，例子，就像孔子所删定的《诗经》，啊，诗300篇，是歌词，是其余，但是它里面内容正而不邪，啊，这些歌词从哪里来的？由祭祀祖先的，祭祀上天的，啊，有朝廷里面，啊，宴会典礼里头奏的这些乐章，也有民间的歌词，啊，今孔子删定过，啊，就是修订过，选的305篇，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风俗，啊，现在说的是民谣，民间的说唱艺术，反映社会大众的情绪，啊，他们的愿望，啊，国君，啊，往往专门收集这些东西，了解民情，作为施政的参考。啊，这些是好的，啊，十一道章这里说的正反两面都讲到了，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呐，啊，都说到了。哦，这一章的注解这么长，啊，后面还有，我们接着看下面。妄其曰：凡此妄语，世人喜犯呐，很容易犯。啊，谁都喜欢讲话，言语离不开我们生活。现在社会有几个人言语少的，啊，沉默寡言，我想一想，我学佛这60年没见到啊。啊，所见到的人都喜欢讲话，啊，大概言语少的，我只看到张家大师一个，他可以跟你在一起坐在一块1个小时，一句话都不说，啊，他用什么叫人呢？威仪叫人，很少用言语，他就是那个样子叫给你。你跟他在一起，一句话不说，肃然起敬， 啊，比一般老法师你去的时候他给你讲一两个小时讲不休，受用更大。啊，张家大师讲话很慢很清楚，言简意赅，啊，接触他之后确实你不容易忘记他的教训。啊，世人喜欢一个不顾来报啊，来是将来，报是报应啊，你说话要负责任啊，后头有果报的。如南山人，这个南山是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啊，这是律宗的祖师，他老人家说的，此戒人多喜欢，良友望业熏迹，世种有多啊，故随沉浸动变虚构。啊，这一开口都有问题。啊，机缘，这还是道宣律师的话。又行迹菩萨云，口虎害人呐，学尽断命。如口如鼻，死后无救啊！这句话下面念老的解释：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免生过救。啊，鼻不会说话。啊，如果口像鼻一样，啊，尽量能够是以少说话为好，言多必失啊。啊，所以学人入众啊，一定是恭敬谦虚，多听多看少说。在佛门里面，四大天王他是代表护法的啊，我们称他为护法神。他护谁的法呢？护我自己的法啊。他怎么护呢？你懂得他表法的意思就知道了啊，东方天王的名号叫持果，这就表法的，持是保持，果是国家啊，持果天王。那在我们自己呢，如何保持我们的身体，这持果天王教给我们。啊，他手上拿的是表法的，一定要懂得。持果天王手上拿的琵琶乐器啊，不是他欢喜唱歌，用琵琶来代表怎样保持你的身 保持你的家，保持你的国，永远兴旺而不败。那用什么呢？用琵琶。你看琵琶是弦乐器，你调紧了它就断掉了，调松了就不响了。那你就知道了，琵琶代表什么呢？佛家讲的中道。中国老祖宗讲的中庸，中庸之道。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到，要调到恰到好处，取这个意思。佛这样教菩萨，圣贤人教广大群众要懂得会用中，你就能护国了能够护持自己护持家庭，护持事业，护持国家。第二位天王南方正长天王正长的意思是往上提升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日新又新现在佛家讲的精进，你要进步你不进就退转了，你要求进步。进步要靠什么？要靠智慧，不是知识。所以他手上拿的不是一本书，手上拿的是宝剑。剑代表智慧，这智慧之剑呢，他不是拿的书啊。也就是说要求智慧你才会有进步用意很深这两档事情怎样才能求得到一个是护国，一个是智慧。下面两个天王就教我们方法。你看西面的天王，西方广目天王，你从他名字上叫你什么？多看。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蛇代表是多变人心多变社会多变世界多变不管怎么变，它里头有一个道理不会变的所以他右手拿了一个珠，那个猪代表礼，礼不变，事尽管变，人事俱变，礼不变叫你多看，掌握住不变这个道理，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千变万化那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呢？真心。我们讲真诚，真诚是菩提心之体 观经上说的至诚心，起心论里面讲的至心啊，不管怎么样变，真诚心不变啊，就能应付。这几天有同学送了一个光碟给我看，是日本的一个企业家稻盛和夫啊，我看了之后这个四大天王的表发了，他全用上了啊，所以他在日本成为经营的圣人啊，商业界经营的圣人，日本四个圣人他其中之一，那三个已经不在世了，剩他还在啊。人家问他，你的经营为什么不败啊？50年当中经历多少风波啊，金融风暴，对他都没有一点伤害。啊，他们有影响。啊，许多公司倒闭了，支持不下去了，他的业绩还增值，还上升。啊，别的公司裁员，他的员工一个都不解雇。什么道理？真诚、良心啊，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啊，无论他怎么变，我不变，就成功了。他是个佛教徒，他出过家。啊，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用在商业上。啊，现在他是日航公司的董事长。啊，日航这几年亏损很严重。啊，把他找去做董事长。啊，日航救起来了，转亏为盈，一年多的时间。啊，一般人都认为日航会倒闭，啊，他把他救起来，靠什么？就是真诚。他所用的方法跟西方人这个经济哲学理论完全相违背啊，别人不敢做，他敢做要问他，你这套想法从哪里来的？从中国2000年前、3000年前这些圣人贤人从他那里得到的智慧，得到的方法啊，来经营他自己的公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实实在在讲就是中国人的家的精神，他把一个公司看作一个家，把所有员工看作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儿女，他这样看待。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公司里头上上下下他有亲和力，这个力量太大了。啊，公司请他去做董事长，他本来退休了，什么都不想干了。啊，年岁这么大了，为了救 就这个公司他出来了啊，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西方人经商经营一个公司是以公司利益为第一啊，必须让员工啊，也就是最廉价的一些劳工啊，让他们对公司服务啊，公司赚钱，老板的啊，是以老板为敌，员工跟顾客都是次之啊，他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公司所赚的利益，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员工，这员工高兴了啊，是员工大家共同努力经营的公司，利益应该是员工的。第二个是顾客的啊，公司是第三。啊，所以他的业绩年年都往上升了。啊，顾客怎么样？喜欢买他的东西。你的公司好，为什么？对顾客照顾很周到。啊，员工全心全力为公司服务。有道理啊。啊，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啊，他全用上了啊！中国人从前的家，大家庭，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这一位道生老人呢，通通用上啊，那么今天这个信息普遍传播出去了，会给很多人做一个反思。你利益别人，自己才得利益。你想你独自得利益的时候，那公司会垮台，会倒闭。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佛教人怎么样发财啊？财布施就发财。越施越多 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佛讲，你修这三种布施，你就会得三种果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这么来的呀。啊，不肯试试，自私自利，得不到。啊，那个不肯施舍，他还发了大财，得了利益，那是前生所修的，这一生的果报，前世所修的。啊，那么这一生报完了，你这一生没有修布施，你来生就贫穷了。啊，所以人一定要想到将来的果报啊，这就是让我们少说话了，以免造口业。如制度论啊，大制度论上面有这么一段文，如佛说，妄语有十罪，这个妄语包括前面所讲的四种口过，妄语两舌卧口且语， 这十种罪，何等为实？第一个，口气臭，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啊，人不愿意接近你，啊，口气很难闻，这造这个业，我们遇到过。啊，口气味道很难闻的是，这个人口业很重。啊，第二呢，善神远之，非人得变。善神不愿意接近你，非人是什么？是你的冤亲债主。啊，现在所说的附身，啊，冤亲债主附在你身上，啊，因为没有善神保佑你，啊，冤亲债主决定不止一个，连真正修行人都免不了。啊，我看到一个明显的例子。啊，这是这位同修自己说出来的，是真的事情。啊，他自己原来也不晓得。啊，他有气喘病，很多年了，以后被他发现了。气喘的是11个冤亲债主住在他身上，让他受这个罪。啊，还有一个，他的相貌很不好看，又是一个冤亲债主，国报啊，以前他整别人，现在得这个国报，对。两个冤亲债主啊，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以后明白了啊，将自己修行功德了回向给他，帮助他求往生，果然有效啊。这两个冤亲债主也很感谢他啊，离开的时候告诉他，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这个气喘就好了啊，不需要医药治疗，自然就好了啊，面孔也改观了，改观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病痛啊，真正原因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找上身来的，这病叫冤业病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么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第一个，决定不能够啊给人家结怨，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结怨的时候，这个东西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第二个，现在现前啊，有跟人结怨的一定要化解，一定要知道忏悔啊，要改过自新啊。人在世的，有的人你喜欢他，有的人讨厌他啊，喜欢他这个善缘， 不喜欢他、讨厌他，就跟他结了恶缘。啊，这个恶缘果报很不好。啊，所以所有一切不善的这个缘，都要想办法把它改善。啊，我们终于明白了，觉悟了。啊，别人做出有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要一笔勾销，不要放在心上。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他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啊，他回报我，我赞叹他。为什么赞叹他呢？我感恩他，他替我消业障。啊，所以念头一转呢、啊，心开意解，你烦恼痛苦完全没有了，你会很安慰，很快乐。啊，对待这些伤害你的人，啊，你对他都会感恩，啊，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给他感恩，啊，我们的业障真的就消掉了，啊，这是应该要学的，要不然这个佛不就白学了，啊，那这底下有十句，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